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哎，好啦，又嚟到大军阀嘅时间啦。咁今日咧，我哋请咗一位嘉宾啦，就系一位好重量级嘉宾。咁啊，即系甚至乎咧，系最近咧，啊，知风哥都推崇备至嘅方志恒教授啦。 Hello， 大家好。 咁啊，方志恒教授梗系犀利啦。点解咁犀利咧？就系因为佢最近咧就写一本咧，即系非常之热卖嘅话题之作，就系呢个《香港夹身论》啦。咁啊，《香港夹身论》有几咁巴闭咧？就系讲紧哇，即系你见啦，我哋而家最近即系其实好多问题。哇，大佬而家连港大又即系被即系而家又吓、啊、侵犯呢个即系自主又成啦，系咪？喂，咁啊，即系仲有呢、這个嗱、你亦都讲过啦，旧年八三一嘅问题啦，亦都有呢、這个吓、啊，即系越嚟越多啊，讲咩呢一国两制啊，系、哎、即系而家已经冇即系呢个存在价值啊，而家好多中央都咁样讲。咁啊，即系我见你最近写一篇文啦，就见哇，即系睇唔顺眼，系咪？即系而家我哋已经别无选择啦，只能够夹身保港啦。咁啊，夾身保港咧，我以我所記得咧，即係其實以前咧係台灣咧，即係其實係係有咁嘅講法嘅喎，夾身保台先嘅。其實你呢、這個夾身保港嘅講法係咪借鑑於台灣咧？本身就 呢、這個好坦白講，那個口號咧，而且佢係嚟自個靈感啊，嚟自呢一個台灣七十年代即係國民黨政府提出夾身保台嘅路線。咁呢個我唔能夠偷光啦，因為實質上係我哋書裏邊另一位朋友啊，黃偉倫博士提出嘅。佢、最早提出啊，如果我哋要諗一啲嘅論述或者一啲方向或者所謂路線去未來嘅民主運動嘅，咁到底嗰個口號或者一個精要喺邊度咧？咁其實我記得應該呢個舊年年底嘅事啦。當時同阿 Max 即係吹水傾偈嘅時候啊，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咁佢就當時即係提出啊，可以參考下台灣嘅經驗啦，即係70年代嘅時候，面對住嗰種即係外交國民黨政權啦，面對住外交嘅困局啊，當時嗰個困難嘅狀況。點樣即係建立一種所謂獨立自主嘅精神，即係一種所謂革新保台嘅路線。呢一種咁樣嘅，當然同香港而家嘅情況唔係完全一樣啦。咁但係背後嗰套即係嘗試話即係爭取一種最大嘅自主空間嗰種咁樣嘅諗法，立足於即係個本土，然之後爭取一個最大嘅自主。咁呢一種精神其實都對香港嚟講有少少啟示咯。咁 其實你嗰本書有重要性咧，即係頭先你講咁長咧，都未講到一個重點啊。What's next？ 系 雨傘運動之後，失敗之後，八三一落完集之後，政改方案被否決之後，下一步點走？ 係，咁呢個 你係咪答呢個命題咧？ 我哋嘗試去即係促進下呢方面嘅討論，因為我諗其實即係大家都關心香港民主發展或者香港前途，雖然未必每個朋友嗰啲諗法係一樣或者嗰個政見一樣啦，咁但係喺一個後政改年代，我相信大家一個共通點咧，就係一種幾大嘅無力感。就係覺得咦個狀況咁惡劣，或者係即係粗俗啲講，我哋傾又傾過，砌又砌過，佔又佔過，即係各種嘅路線，似乎即係爭取咗咁長時間都冇辦法，即係去到最關鍵一步啦，我都突破唔到嗰個政改嘅困局咯，都一個即係合理嘅一個普選方案。咁即係好多朋友，我相信都正如阿土所講，即係 what's next 咧？咁我哋仲可以做啲咩咧？咁所以即係其實八三一之後我哋啲所謂溫和派就冇角色啦，我覺得。咁就所以我就同一班嘅朋友，年輕朋友咧，咁我哋就組織咗讀書會啦，咁就傾下。呢、這個問題啦 ，What's next？ 我哋仲可以做咩咧？咁樣 點解你理解自己係溫和派？因為你係新力量網絡副主席，因為你係十八學者方案。 呢度就要講少少古仔啦，即係我諗我係2008年開始加入即係大學教書嘅，咁就即係做學者就好多時就鍾意搞震啦，即係要理下出面嘅事情啊，特別個政改問題比較關心，即係自己研究香港政治，咁就即係一路都有參與被致富啊、新力量網絡啊或者政改嘅討論。咁我記得即係點解大家會覺得我係溫和派，或者我都曾經好長時間信奉呢一條路線呢，就係特別喺2010年啊。 政改嘅時候，即上一次政改嘅時候咧，當然大家當時都記得啦，即係嗰個超級議員方案就引起咗好大嘅爭議啦。 民主黨埋香港 係啦，嗰鑊啦嚇。咁、okay. 當時點解我哋其實係提出甚至主催呢一個方案嘅？咁點解我哋會支持民主黨埋香港咧？ Okay. 即係其實背後我哋即係其他政黨嘅朋友有咩考慮？坦白講，我唔知，因為我低太低層次啦。咁但係我諗我哋班彈頭學者就即係好一廂情願嘅啫。我哋會覺得就係、是、啊，如果能夠通過咗嗰個方案。雖然唔係一個好大嘅進步空間，即係你係多咗幾席，所以變相直選嘅啫。但希望透過嗰一次嘅一個政改嘅共識咧，可以所謂建立即係民主派同埋即係北京嘅一種信任嘅關係，從而咧希望有一種比較寬鬆嘅嘅氣氛啦，或者個環境啦，再去傾一七嗰個特首普選，即係其實一種咁樣良好嘅意願嚟嘅。 今日睇翻 係錯曬嘅。 够咗， 系错晒嘅，系完全错晒嘅，或者即系我哋嗰种嘅即系良好嘅意愿系完全系冇出现之余，反而系其实恶化咗嘅。即系2010年政改过咗之后，我哋见到就即系冇固然之冇出现，我哋希望见到一种民主派同北京嘅一种良性互动或者长期沟通啦。固然之冇出现，反而就系即系北京嘅政策越嚟越收緊啦，對香港嘅自治啊，或者即係各種嘅核心嘅價值嘅打壓越嚟越嚴重。 簡單啲講，你點樣分析點解會出現咁嘅狀況？俾人賣甩咗嗱，你又捧咗個方案話俾你聽，我讓步啦，就跟住就北京就即係當避孕套咁用完，即係我哋逐啲啊，係 係 啊，咁。你點樣去即係剖析呢一個現象？ 嗱，即係好坦白講，北京點樣決策就我哋冇辦法知道啦。但我聽過有一種嘅分析，我都幾同意嘅、就係話呢一個當時即係北京所謂嘅讓步，即係讓呢個所謂願意接受呢、這個幾席嘅一個變相直選嘅方案咧，其實好可能其實一個係一個技術性嘅一個。條即技術性嘅一個讓步， 緩兵之計會唔會？ 緩兵之計就係對佢嚟講，所謂多咗幾席嘅民選議席咧，佢損失其實唔多，係、咪？因為事實上你多咗五席，最後其實建制派攞翻兩席啦。咁、但係佢換嚟就係嗰個政改能夠通過咗，換嚟就係當時2010年至少啦，短期嗰個政治危機係舒緩咗嘅。咁、即係我 其實你計翻嗰多咗嗰十席咧，其實民主派冇乜數。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 turnout 其實都係五波，即係有等於冇嗰種啊。 係啊，咁所以就即係有一種講法就係話，當時北京嘅嗰種所謂退讓，其實係一種好技術性嘅策略性嘅考慮，而唔係即係長期諗住話同民主派建立一個合作嘅關係啊，溝通嘅關係啊，或者係以嗰個為一個起點去對香港嘅自治或者一個政策係寬鬆啲啊，即係呢個係我哋原本學者良好意願期望出現嘅，但實質上唔係咁樣，而更加 你有冇收到咩風咧？即係話曬阿張良啊，張炳良嘅意思係，即係都係你哋舊成員啦，而家都應該係咪張良？ 而家都仲係嘅， 係啦，有冇收到咩風點？唔係我哋想剖析下點解即係老共會咁搞啫？即係嗱，同你傾完，咁你哋又表示咗善意。又分裂曬成個泛民嘅陣營，咁其實冇乜蝕嘅喎，同你傾下偈，即係互動下咁樣。你哋點樣剖析其實北京個策略咁係點樣？ 好坦白講，我都真係因為我諗我層次太低啦，即係好啲好真係。 你估計咧？你分析咧？ 但我相信就好似頭先所講咯，係一種緩兵之計或者一種技術性嘅策略，換嚟嗰當時嘅空間嘅一個嘅一個舒緩咯。咁所以當特別係梁振英政府一上台之後啦，即係其實北京個政策越嚟越傾向，即係對香港越嚟越多操控或者直接嘅介入嘅時候咧，咁呢一種我哋原本諗住嗰種良好意願係已經冇咗基礎嘅。 喂，咁你反思翻即係過去呢幾年嘅日子裏邊咧，由2008年到今時今日，你呢個所謂嘅温和路線會唔會係好唔 practical 嗰樣嘢？唔務實啊！因為本來我哋嘅諗法就係温和等於務實嘅話，係咪？即係漸進嘅改革嘛。咁發覺原來香港政治形勢，你呢套路線唔單止係冇市場，亦都完全係唔務實嘅。 我會咁睇啦，即係當時始終係有一定嘅民意啦，即係都支持係一種嘅所謂溝通温和嘅路線。亦都即係亦都有唔少朋友咁諗嘅。 今日你 咁所以我諗當時我個諗法就係即係我哋盡努力啦，係咪？即係你 今日回頭望咧？ 今日回頭望當然就係正如我所講，呢個係完全一個良好意願，但實質上係即係唔係嗰回事啦。咁所以我自己我差唔多我諗我去到2013年左右度啦，其實我當時已經係好灰心㗎啦。 即係我唔會覺，我唔覺得即係溫和路線仲有啲乜嘢。 即係一二年立法會選完之後。 係啦，其實我跟住嗰陣時梁振英上咗台，個環境咁。 以為你同我啲心態一樣。 係啊， 我都好灰心。 係啊，當時其實我記得我同身邊啲溫和派嘅前輩講話，喂，嚟緊嗰次政改即係14年啦，我就話你唔好預我啦，即係我唔覺得我哋仲有咩角色嘅，咁我話你。俾我專心下做下學術研究，即係揾翻個教職啦。即係我當時同我啲身邊啲前輩朋友講，咁雖然原本我係冇諗住參與上一次政改嘅，即係點解後屘14年嘅時候都搞十八學者方？ 係咯，點解後婆心倒掛咧？ 點解會咁樣咧？就因為唔係因為我覺得即係搞個方案有機會成功，而係身邊仲有唔少朋友覺得係應該要有溫和方案嘅喺當時個環境咁。實在太多人話喂，你哋要學者要搞溫和，咁我抱住個心態咧，就係話我唔會覺得得噶。不過 你仲計會唔會咧？ 我會個諗法，即係我唔搞咧。 你 會 唔會即係有人扇你哋？其實係諗住等你攞個溫和方案出嚟模糊下 啲視線。我唔會覺得係扇嘅，因為我正如我所講，我自己其實都冇抱期望嘅。 OK， 冇失望今次， 冇失望嘅， okay. 因為我係真係覺得既然我哋都講咗條路線咁耐，就算到14年年頭，仍然有啲朋友覺得要試嘅，咁我哋對條路線盡一個責任，我覺得試埋最後呢一次，咁呢個就當時我嘅心態，咁所以結果當即係831嗰個決定出咗嚟，證明所謂溫和路線或者任何嘅路線都唔 work 嘅時候咧，咁我就記得我當時喺 Facebook 寫一篇文啦，就一個時代嘅終結，我話即係民主回歸嘅論述啊，或者溫和路線走到盡頭啦。 嗱，呢個我就 都睇唔到，即係嚟緊點樣做落去。咁我話我作為一個溫和派嘅就暫時唔會再參與政改啦，因為我睇唔到我角色喺邊度。 唔係呢個就正正想問你啦。嗱，因為其實你622公投咧，你嗰陣時亦都有個即係十八學者方案㗎嘛，係咪？咁十八學者方案， 我哋有個主持咧就話佢都係學者，就叫。谭志强，佢就话呢啲系湿鸠嘅方案，湿鸠十九个学者加埋佢， 我早知揾埋佢就十九啦。 打差句 sorry 啊，继续。 唔系咁，即系你见到就系话嗰阵时经过呢个所谓嘅民意授权啦，咁起码都要叫七十几万人投票啦。咁嗱，其实你哋都嗰个成绩都唔算太差嘅，其实你哋都有74票，有3% 排第四嘅，咁起码高过阿陈方安生先啦。喂， 但我哋冇拉过票噶。即係嗰陣時啲氣氛話做乜唔拉票？ 唔係咁，但係嗱，你叫做你嗰個方案都相對叫保守啊，你都唔一定要係呢個公民提名啊，你純粹叫公民推薦就得啦，係咪？咁但係 都唔拜你， 都唔拜， 都唔拜， 最後尾都係先得個74票。咁嗱，會唔會覺得就係話，即係其實而家真係肯走出嚟係去表達民意嘅人？都即係其實已經覺得係嗰個溫和已經冇用咧，已經係。 係啊，咁啊事實上我正如頭先所講啦，當時都係盡人事嘅啫，即係我唔會覺得 同埋 好大嘅期望。 即係你哋會唔會諗個問題？ 至少我自己係咁啦。 同北京談判係唔可以咁咧。係 。 即係你個策略就係唔會俾條底線人睇啊。 嗯。 即係公民推薦我都殺嘅，唔需要公民提名，起因為佢睇死你。 係。 即係你難聽你講就係你條底褲都露埋出嚟，咁佢實嚼你啦。 同埋呢個就係以往咧溫和派朋友嘅一種嘅習慣，就係、是、覺得 illusion 你唔應該講得咁激嘅，因為你越激咧，或者你去得太盡咧，北京又會再強硬，咁係一個惡性嘅循環。你應該表現得咧就合理啲，唔好去到咁盡，咁咧就多啲空間。咁事實上證明啦，即係我哋親身證明係唔 work 嘅。 唔係而我即係覺得你哋即係喺呢個叫溫和派嘅路線嚟講，你哋都有一個貢獻嘅。所謂貢獻嘅意思就係話歷史上面，唔係即係我覺得就係歷史上面去即係去檢討翻嘅歷史進程嘅時候，喂，你係全面咁樣即係其實係俾嘅足夠嘅理由係否定咗溫和路線係失敗啊嘛。因為其實你嗰陣時亦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喂，我哋亦都系即系有诚意，系喺基本法嘅框架底下去追求呢个真普选啊嘛，系咪？即系你哋系想系即系做一个乖孩子，系即系跟住呢个基本法一路一脚印，就唔会即系其实系尽量避免系逆不经之意啊嘛，系咪？咁但系都系唔得。咁其实讲真，即系其实已经系即系你成个过程走咗落嚟，已经系令到。溫和路線咧，其實係即係失敗得體無完膚。 係你講得好啱，呢、這個客觀就正正係咁咯。即係，所以我就話我哋係盡力試到最盡。 係 咁去到，至於點解我話去到831之後， 證明已經完全唔得啦，咁溫和，咁鵪鶉都唔得嘅。咁即係我哋冇角色啦。當時我講法就咁唔好，咁我唔再參與政改討論啦。因為我會覺得跟住個舞台應該係年輕人，應該係所謂抗爭嘅朋友，因為所謂對話之路已經走咗。 但係可唔可以我哋咁樣詮釋咧？即係其實對住阿爺咧，已經唔係溫和或者激進嘅路線， 係已經唔係講道理嘅問題， 而係政治實力嘅問題。 係啊，係 即係已經唔係同你。难听啲讲就系揸住呢本《香港夹心论》嚟讨论究竟谁是谁非，太阳系咪喺中边升起嘅问题，而系我哋有几大嘅政治实力。 冇错冇错。 抗争嘅路线某程度上系一个政治实力嘅体现嚟嘅， 系 系咪？ 系 或者我哋聚集群众亦都系一个政治体现，即系你要焗佢让步嘛。即系当日你03。五十万人游客，咁我同你 show hand 啦，系咪？ 一零年嘅国教咁样吓， 会唔会有咁样嘅？ 呢个都系即系过去一年啦，即系我自己同一班朋友，我哋自己反思嘅过程里边，即系谂到我哋有咁以往，我哋即系可能谂得太单纯啦，或者谂得太简单啦，太过一厢情愿啦。咁正如阿土所讲，我谂即系中港嘅关系或者政改问题，讲到尾都系香港人同北京嘅一个实力嘅较量。个问题就係我哋点样去建立多啲嘅实力，然之后争取一个合理嘅方案。咁呢个系个即係当中嗰、那个即係拿捏嘅位囉。即係当然我哋要有实力，但係我哋又要即係争取到边个位系有机会即係都合理，又唔会退到我哋嘅底线呢。就呢个位我諗系一个即係大家说 呢个好难喎。 系好难嘅，但係我哋要倾囉。 因为点解呢？其实喺运动过程里面呢，即係民主运动过程里面呢，永远系嗌价最高嘅你系赢得最多掌声㗎嘛。你最惨就係十八学者方案好，或者温和派都好呢，就係即係都未埋牙，你已经啃定晒。即係呢个我意见啫，即係你可以唔同意我呢个讲法嘅，就同个形势都有关系㗎。因为北京强硬嘅时候，有时你如果同佢硬碰呢，係乜都冇。但係呢你吞呢，佢都未必受。咁就乜鬼都冇。咁我哋应该点做呢？所以就係你本书想讲嘅 what's next 嘅问题。 係啦，因为我亦都留意到啦，即係其实你自己本身亦都有啲实质嘅倡议嘅。咁你亦都喺度讲就係话我哋要承认就係话我哋嗰、那个即係嗰个自治基础啊，其实个安排啊，即係你琴日写一篇文啦，就叫重构香港嘅自治权。咁重构香港嘅自治权呢，就要由历史讲起啦。咁由历史讲起嘅话呢，咁其实香港点解会有自治呢？就係、是、因为其实係即係港英政府啊，已本身已经俾咗我哋一个相对即係高度嘅自治权嚟㗎嘛，其实係。即係你无论。 但係所以简单嚟讲啊， Anthony 嗰个讲法就係话呢，其实你系用你本書或者係你成個基本嘅論點喺呢一個嘅香港夾新論裏面咧，就係、是、以呢一個嘅香港港英殖民地嗰個過往嘅歷史背景作為基礎嘅， 或者分析啦，即係咁，即係夾新論嘗試去提出一個講法咧，就係喺即係中港嘅一個互動嘅過程裏面，香港人到底我哋仲有乜嘢力量或者有咩籌碼係可以即係同北京即係。捻下呢，或者至少顶住，唔好再退再即係失手咁多呢。 嗱，你上次再讲一次， 即係我諗个问题就係嗰关键，我认为系我哋认为系本土意识咯。 系 即係个本土意识可能系我哋认为啦，即系 我就针落去呢一样嘢。 意识形态上面最强力嘅一种武器。 因为我由细到大啲坏学生嚟，所以对住啲教授呢我都会挑战。希望你唔好介意。咁你就话呢，你话香港系时代选中嘅自由之地啦。咁香港嘅華人一直都係喺香港揾新天同埋安身立命嘅地方，所以嘟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呢個地方咧就係、是、因為自由而立，傳承咗自由嘅靈魂，拒絕認命嘅靈魂。呢個就係你其中即係喺最言嗰度講嘅一個講法，就同頭先 Anthony 嗰個講法差唔多，就係香港過往嗰個殖民地嗰個歷史。但我覺得你呢一個其中一個 loophole 就係咧，香港人。從來都係當呢個地方係借來嘅時間，借來嘅地方。 我諗呢個上一代會係咁啦，即係 到今日都係，我哋依然有個 exit option。 係係係，即係就算你雨傘運動之後，好多人好失望就會移民啦。係、嗯、啊。咁但我相信絕大部分嘅人最終都係選擇落嚟，包括我自己啊。即係好 嗰啲係被逼嘅啫。 所以好坦白講，我自己都掙扎過，即係面對住即係香港咁惡劣嘅環境。咁到底我哋仲可以點咧？即係如果我哋想爭取民主，我大個空間咁狹窄，或者嗰個環境咁 惡劣。唔係，我嘅基本嘅挑戰咧，教授就係話咧，其實我哋係咪真係傳承咗呢一種嘅自由靈魂拒絕？認命嘅靈魂咧，香港人過去嗰個成個 tradition， 我覺得香港人咧， 即係你覺得嗱，簡單嚟講， 我哋嘅節目咧，經常講嘅就係我哋係有好大嘅難民 DNA 喺度，我用阿團結嘅講法， 頭先講啊，就係港豬啦，根本就係嘛，即係根本上都唔關，都唔 care 自唔自由，係咪？即係 唔係我驚你呢個 premise 錯啊？ 你冇明 白，即係你吹捧得香港人， 我會咁睇啦，即係我相信香港人對自由係好堅持，即係我相信嗰種堅持應該係會。強烈過即係爭取民主普選添、嗯，因為對譬如言論自由啊，即係新聞自由啊、集會自由啊等等咧，即係嗰種即係以往我哋香港一路嗰個傳統就係你雖然冇一個民主普選， 係， 但你係做乜都得嘅，即係基本上啦喺法律嘅框架底下，嗯、你講乜嘢都得，係一個自由嘅空間。咁我諗呢一種嘅即係所謂嗰種自由嘅精神咧，係大部分香港人都幾重視嘅。咁而我相信即係新一代比以往嘅即係可能而家即係老一輩嘅香港人咧，佢哋會有更強烈即係以香港為家，即係立足香港嗰種本土嘅精神咯。就我諗呢一個嘅嗰種意識形態嘅力量啊，我相信就係一個即係嚟緊我哋民主運動好重要嘅一個動員嘅基礎。 明白， 即係嗰個香港人嘅身份。 好，喂，咁咧我就上次同你討論下咧，你第二個好重要嘅基本嘅 premise， 你嘅假設，你就話咧我哋需要咧你呢本書嘅講法就係香港前途嘅第三種想像。 嗯， 係係 係。 咁你咧就係走出啦， 又唔 係 獨立建國，又唔係民主回歸。 嗱，呢個我就想同你辯論啦。头先嗰个咧就大家嘅假设，可能即系有唔同嘅角度睇啦。你就八十年代咧就提民主回归，2012年开始咧就讲独立建国，即系好似 Anthony 头先咁讲。八十年代系咪真系提民主回归啊，教授？ 八十年代，我相信我讲紧系即系汇点为首嘅一批朋友啦，即系佢哋主催嘅民主回归路线啦。 嗱，我嘅理解，虽然嗰时候咧我都未读大学，亦都未搞学运，所以我唔会好似蔡子强咁揽咗呢个责任上身。我嘅讲法咧就话，因为你逼不得已夹硬要收翻香港，我亦都冇权自决嘅情况之下咧，喺呢个前提里边咧，喂大佬，你俾紧民主我啊，你要回归啊嘛，咁样。 其实民主回归就少少好似阿土你所讲咧，当时其实你冇得拣，你系一定要回归嘅。 咁所以我要民主咯。 系啦，咁所以就民主回归呢一种咁样嘅理论咧，就形成咗，即系好似有少少点讲啊，即系一种乐观嘅想象啊。喺当时嘅情况，喂，我哋冇得拣啦，一定回归。咁但我又想要有最大嘅空间咯。唉，我哋会有民主回归噶，因为咧。回歸咗之後咧，中國大陸都會慢慢會走向開放啊！ 我點解要 clarify 更多嘅自治空間 ？clarify 你呢個前設咧，就係因為你會俾人一個好大嘅誤解，就係、是、覺得我係支持回歸嘅。 嗯， 我係支持回歸嘅。 嗯， 係。 咁呢個咧就其實係錯誤詮釋咗八十年代香港泛民主派或者香港嘅反對派咧對民主回歸論嘅理解。 係、 其實就係因為我迫不得已，我冇得選擇。其實本來我想自決嘅。自決，無論你係講統一又好，獨立又好，或者係維持現狀，甚至乎係好似你話回歸都好啦咁樣。 我諗當時最主流嘅， 而唔係你嗰種傳承， 係維持現狀。就你話好強烈嘅聲音話自決咧，又唔係嘅。 亦都唔係你所理解嗰種民主回歸喎、 啊，我嗰度講嘅民主回歸咧，係當時即係匯點提出嘅嗰種嘅理論路線， okay. 而日後成為即係民主派至少喺論述上面啦，好重要一個觀點，就係話即係八十年代佢哋期待即係。北京喺呢一個改革開放嘅路線底下咧，隨住經濟改革會慢慢走向一個政治嘅開放。從而咧，跟住對香港咧，亦都會有比較寬鬆嘅一個政治嘅空間，一種所謂佢哋嘅一種良性嘅。 因為我自己嘅理解咧，即係由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參加運動，我又唔覺得泛民主派講得好多呢個 point，而係經常係講緊自治。而家你講緊啲 point 就話喂，你話你要收翻香港啊嘛？喂，咁你保持翻我香港人應該嘅自由啊、法治啊嗰啲咁嘅嘢。而 rather than 咧係咁強調即係所謂回歸呢個 point， 不、anyway 即係你都解答咗。喂，其實第二就係2012年嚟獨立建國論都唔係你所 子嘅咁多人噏嘅啫，大佬 都系城邦派啊， 喂，城邦都唔认自己系独立建国啊，大佬啲。 啊，佢今日话自己系建国派咩？佢话自己系建国派个国师，我睇到 Facebook。 唔系，但系佢真系，如果佢写书嚟讲，佢唔系佢本书唔系咁讲噶嘛。 唔系，佢本书有讲建国嘅，不过就 即系佢讲咗好多，系啦，即系唔系话。啊！即係好似 日後嘅論述嘅時候咧，其實佢近嗱，佢最初都係比較，我都一路睇阿陳雲老師嘅 Facebook 好多年。咁佢最初咧， 你好彩啊！我你未被 block 啊？ 佢最初都係講阿自治嘅啫，近年就越嚟越多講建國咁樣嚇。 唔係咁，但係嗱，你 唔係我想簡單講一個講法啫，即係阿教授，你呢兩個無論民主回歸論同埋獨立建國論，喺我角度咧，其實好少撮人。咁跟住你话我要跳出呢两个民主回归论、独立建国论，我要建个第三想象。喂，你前面嗰两个都好少人，咁第三个想象佢真系即系搞咧咁样。 唔系，我谂即系其实呢度所谓第一、第二、第三种想象咧，其实讲紧背后嗰个论述嘅假设啦。因为民主回归论啊，至少喺文章上面啦，即系八九十年代佢哋一路讲嘅民主回归论咧，就系建基于一种即系中港嘅良性互动，建基于一种即系中国会慢慢走向开放嘅呢种开明想象。咁呢一種想像，我哋個講法就係其實已經唔存在啦，或者唔現實啦。 唔係今日喎，唔係今日唔現實。 但係個問題就係 1989年已經唔現實 嘅。冇錯，但係有好多人仍然認為喺就算1989、1964之後都好啦，中國隨住經濟改革開放會走向政治改革噶嘛。我好記得我係睇曬90年代，包括張炳良教授寫嘅文章，佢哋仲係咁講嘅喎。 你唔好睇張炳良嗰啲嘢， 即係而事實上，亦都有好多溫和派嘅朋友，點解佢哋仲會堅持溫和路線呢？就係佢哋期望或者佢哋認為北京裏面有溫和派嘛，佢哋認為北京仍然係開明嘅嘛，係咪？咁所以而家最衰係梁振英，佢哋嘅講法就係因為梁振英假傳聖旨嚇，誤導呢一個北京嚇，咁所以先有八三一，先有咁多錯誤嘅一種嘅思維。我哋話第一種想像已經唔存在啊，脱离现实就是，你唔应该再寄望呢一种咁样嘅开明中国呢一种咁样嘅我哋认为其实相当唔现实嘅想象咯。 即系话经济改革开放唔系带嚟一个政治改革开放，即系所谓现代化理论。 冇错啦， 我哋嗰啲教科书噏吹嗰啲咁嘅傻嘢。 或者北京有温和派呢一种咁样嘅假设，其实亦都系相当之脱离现实咯。咁、但系呢啲其实呢啲咁样嘅假设咧，系支撑成个以往嘅温和路线噶嘛。即點解以往 但 係 嗰種支撐溫和路線嘅假設係純粹一個盲目樂觀嚟嘅啫嘛，係咪？即係你見到港大事件， 所以我哋咪指出呢一樣嘢，其實而家係脱離現實咯，係咪？即係我相信好似你哋咁啊，一早就已經覺醒咗啦，係咪？但 係冇唔 好坦白講， 你想幻滅啫我。 我哋身邊好多朋友其實甚至到而家仍然所謂堅持溫和路線，個原因就係頭先嗰啲前設啊嘛，係咪？咁所以我哋覺得點解我哋喺本書會提出呢一樣嘢呢？我哋覺得應該要破除呢一啲咁樣嘅，我哋認為啦，唔係好現實嘅 迷信啦， 迷信咯， 迷思 啦，迷思咯。咁而獨立建國派佢哋嘅迷思就係話中國會崩潰嘛，中國係咪？中國會崩潰，咁所以我哋可以獨立，我哋可以建國，我哋可以自決或者歸英，係咪？咁個問題就係中國崩唔崩潰，其實又係另一種嘅預言嚟噶嘛？即係我唔敢講佢永遠唔會發生，咁但係其實有幾大機會發生，或者幾時會發生，其實又係另一個謎嚟噶嘛？係咪？咁我哋點能夠將香港嘅 我哋下一節翻嚟講呢個獨立建國，聽下你啲睇法。 OK， 喺高牆同埋雞蛋中間，我哋永遠企喺花生嗰一邊。HK Peanut 香港花生。